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124集。 很快，有广告商和投资者找上门来，李寻全部推掉。也是从那个时候起，公司的员工在跟李寻打交道的时候，会不知不觉加入恭敬的成分。他们大概也知道了，这个脾气奇差的男人，恐怕是整个创业园区里的头号种子选手。日子越来越顺，张放经常靠在椅子里，轻松感叹： 哎呀，照这样下去，我们可以抱着这两款游戏，高枕无忧到天荒地老了。 朱韵每次听到，都忍不住拍他脑袋。政府奖的颁奖活动在华江酒店举行，邀请函发下来，朱韵毫不意外地看到了吉利公司的出席名单。朱韵问李寻： 去吗？ 他本以为李寻不会对这种活动感兴趣，没想到李寻很轻易就答应了。活动规定每家受邀公司最多可以去10人，这时飞扬公司人少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，一共才7个，全员参加。因为颁奖活动前一天刚好是无敌武将更新的日子，朱韵一直忙到后半夜才回家。他睡得也不踏实，第二天早早醒来，赶去公司看更新情况。一切正常。朱韵松下一口气，这才想起今天的活动来。活动是晚上7点，尚有一段时间。朱韵对着洗手间的镜子看自己，她穿得太随便了，衬衫长裤，妆也没怎么化。朱韵犹豫要不要趁还有时间回去换一套，但白天的工作又放不下。她又去看李寻，发现他穿得更破，他沉在椅子里已经快一个星期了，那件灰 T 恤就没见他换过，加上抽烟抽得凶，走过他身边简直就跟生化武器库一样。朱韵思来想去，还是算了，男的自己这么恶心，凭什么让女人梳妆打扮？于是当晚，董思阳开着那辆破面包，拉着一车破衣烂衫的员工前往华江酒店。车一停，朱韵就有点后悔。酒店正门口，一群记者正在冲着吴真疯狂拍照。比起朱韵上一次在商场见他，吴真的打扮更加华丽了，一身落地长裙，妆容浓艳，花枝招展，挽着高建红细声细语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。朱韵挠挠鼻梁，也不是说非要攀比，但她好歹也是飞扬公司唯一一个女员工，场面是不是应该撑一下？她正考虑现在去买条裙子还来不来得及，忽然肩膀被人从后面一推。李寻个高，面包车里站起来腰要弯得很深，他不耐烦地对朱韵说： 快点下去， 破罐子破摔，谁怕谁。他们上楼梯的时候碰到了方志敬，朱韵已经做好了唇枪舌战的准备，没想到方志敬只是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们一眼，然后就接着跟记者聊天了。朱韵回头看李寻，他离开电脑整个人都萎靡起来，打着哈欠往里走，眼神都没有赏给方志敬一个。方志敬侧脸上的咬肌鼓起了，朱韵看得清清楚楚。或许事情真的就如李寻所说，方志敬怕他怕得要死。 哇！ 张放生平第一次踏入五星级酒店，刘姥姥进大观园看得眼花缭乱，旁边赵腾掐他： 你能不能别这么丢人？ 郭世杰也小声说： 上次互联网大会也是在这里，你要是来了就不会这么惊讶了。 张放斜眼道： 哎，你是怪我给你工作安排多了？ 没不是， 上次互联网大会是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的，这次的颁奖则是在酒店3层大厅。 这里原本应该是做婚庆典礼活动的，装点梦幻，更加金碧辉煌。三排长桌摆满了精致的食物。飞扬员工下班都没吃晚饭，朱韵肚子饿得咕咕叫。反正都已经这样了，朱韵也不管什么面子，拿着餐盘从头吃到尾。场面上的讲话由张放负责，充分发挥其舌灿莲花、信口开河的优点。先是感谢了政府，又表达了公司创意的辛酸与坚定，还不忘暗示游戏曾遭受不公平竞争。一套话下来，声泪俱下，感天动地。朱韵这边狂吃一通，他心里惦记李寻，拿着盘子给他也装了一堆。李寻没有关注颁奖和领导讲话，他和侯宁站在外面的大阳台上抽烟。朱韵精挑细选几样食物端过去，但半路杀出程咬金，一个意外的人插队朝李寻走去。吴珍身穿水蓝色的长裙，背着精致的链条小包，姿态婀娜，款款而来。他端着酒杯站到李寻和侯宁面前。朱韵又有点后悔，还是应该穿漂亮点。吴珍对李寻说， 又见面了。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互联网大会上，那时方志敬介绍李寻为丧家之犬。吴珍声音绵绵地说， 我听说你们有款游戏叫花花公子，厉害得不得了啊，一个月流水快破千万了。 李寻叼着烟背靠阳台没有回话。夜里风大，吹得李寻发丝和衣领乱颤，衣服紧紧贴在身体，勾勒出细致洒脱的轮廓。他眯着眼睛笑。吴珍下巴一扬说道， 人别得意太早，有点成绩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你看看你的样子，换上龙袍也不像太子。 李寻笑得更厉害了，吴珍被他笑得脸色通红。李寻终于把烟从嘴里拿下，挑眉淡淡道， 彼此彼此，吴小姐穿上裙子也不像公主。 吴珍被他说得脸更红了。李寻个子高，吴珍穿着高跟鞋也差了半个头，他自上而下的调侃让他觉得身上发烫。李寻不经意转头看了侯宁一眼，侯宁离去与吴珍擦身而过。吴珍心里一动，默然道， 你把人支走什么意思？有什么话想说？ 李寻还是淡笑着，只有朱韵站在后面看得真真切切。侯宁在经过吴珍身边的时候，将他小挎包外侧插着的手机拿走，他放下盘子跟过去。侯宁离开三楼去酒店后侧的安全通道，朱韵叫住他， 站住。 侯宁回头，朱韵几步追上他。侯宁赶在他开口前说， 你别跟我凶，不是我要拿的，李轩让我拿的。 朱韵眉头一皱，侯宁就本能地往回缩。侯宁对朱韵的态度一直很复杂，一方面他讨厌他，从他第一次见他起，朱韵的强势就让他很不舒服。后来他去飞扬公司上班，他也一直没有放松警惕，几乎天天盯梢。而另一方面，他也有点感谢他，毕竟整个公司里他最怕的人是董思阳，不管朱韵对他再怎么严厉，在董思阳找他训话的时候，他都会挡在前面保他。侯宁从双肩包里拿出电脑，又掏出一堆零零散散的数据线。 你要干什么？ 现在时间不多，等会儿再告诉你。 朱韵看他熟练地将手机连接到一个外部小机器盒上，又将机器盒与电脑连在一起，电脑飞速运作。朱韵虽不太懂这方面的知识，也知道他在破解吴珍的手机密码。 你到底要干什么？ 吴珍的手机屏幕很快被打开了，侯宁十指翻飞，将一款软件种到吴珍的手机里。他扣上电脑，摘下手机，对朱韵说， 你在这等一下。 朱韵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侯宁就带着手机回去了。 朱韵来到大厅，看到他拿着餐盘捡了几样点心，装模作样的端给李寻。路过吴真的时候，不动声色地将手机放了回去。李寻对他表示自己不想吃东西，侯宁又闷着头离开了。朱韵等着他。 你们搞什么鬼？ 侯宁冲他勾勾手指， 过来。 他们回到安全通道，侯宁坐在水泥台阶上，将一副耳机插在电脑上，递给朱韵一只。朱韵戴上耳机，瞬间听到吴真和李寻的对话。 其实我之前也没觉得你怎样，要跟方志进比的话，我还是觉得你好一点。 是吗？ 吴真叹了口气说， 唉，可惜我家老高非跟他凑一起，怎么拉都拉不开。 李寻笑笑， 不过我一个女人也不太懂你们生意场的事，现在这儿也没别人，要不我跟你说句真心话吧。 说吧。 吴真往前走了几步，声音甜腻诱人。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就想说了，你蛮帅的嘞。 朱韵一下子扯掉耳机，他不仅扯了自己的，还把侯宁的一起扯下来。侯宁皱着眉说， 你不听就不听，拉我的干嘛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